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欢迎来到这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汽车生活。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慧欣，叫做《歌单芭蕾》，这是台湾第一支芭蕾嘻哈舞曲，成功的诠释出现代灰姑娘梦幻勇敢的精神。我们一起来听到许慧欣带来的《歌单芭蕾》。 时光在旋转，给一个人回想这么多的快乐时光。爱情很危险，所以要勇敢，时间会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起芭蕾完成了预言，纪念我爱过你。回忆的旋律，孤孤单单地跳到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身体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会，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也。 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你一定

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歌手叫做关喆，关喆带着最真诚的感动，带着最真实的情感，从新出发，倾情奉献了他的声音，用他特有的富有画面感的声线，用他坦诚的深入人心的音乐，用他独有的创作和演唱的风格，真实的记录了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关喆，叫做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爱情不是两个人猜来猜去，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得彻底，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冷静冷静，不要胡言乱语，再多一句也许真的无法再继续。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给个理由，找个不分开的回忆。 即使去如何担心也不清楚，喜欢的去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农历3月24，24节气当中的谷雨。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廊坊多云，23度到9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2度到11度，近邻天津阴转小雨，20度到1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白天的日照时间正在逐渐延长，谷雨前后更是应该调整作息，适当的早起半个小时左右。再有就是卧室可以换一个比较透光的窗帘，天一亮就起床做一些户外锻炼，有助于阳气生发。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了。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春正好，花儿浓，大长紫竹首届赏花节4月22日正旺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竹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长县城竹镇紫竹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畅享大厂最美紫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婉之的是爱。王婉之这个歌手你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他无处不展现出自己的音乐才华，他的歌声低回委婉，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伤，而且在这种情感的附着之下，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对生活的向往。一起来听到王婉之带来的是爱。 是贴近的靠近我的青春，我们天赐喜欢的人，爱是所有不曾值得回首，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苦爱是情人当掌声有的一点恨，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自嘲时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想过，爱是所有歌颂者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候的探戈，明白了我的温柔。跳一段舞就醉的探戈，要自痛无所适从，混乱的绝情的探戈，古巴拉我的理由。跳一段就醉的探戈，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古巴拉我的温柔。 大概一年前吧，我们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样的句子所洗脑。这一场来势汹汹的远方饥渴症正在年轻人当中蔓延开来。当现实的不满和心中的情怀交织在一起，出走便成为了逃避当下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其实实质呢，或许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逃避。所以我们不妨来直视生活，面对生活才能够解决问题，不要老想着去远方，毕竟我们生活在当下嘛。我们继续来听歌。 I am what I am，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轻轻风弹走着天籁，每颗心巧合寻着节拍，爱绿色的未来，微笑就像深蓝的海，像飞鸟眷恋着云海，依旧的梦想和期待，爱身边的感慨，我们一起努力不留白，新的未来无所不在，这世界需要我们一起来快，新的未来无所不在，天空的独白，爱需要被爱，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2017中国杭州七星花潮节于3月25日已经开幕，持续到5月7日，围绕着花开杭州情定七夕这一主题，花潮节期间七夕湿地绿地绿堤，西溪湿地的绿堤将展出877个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1259种绚烂夺目的花色，总计约80万盆数量的鲜花。近 日，携手旅行网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截至2016年底的年度报告，显示携程最大的股东百度以及携程高管梁建章等均大幅增持携程股票，携程的发展被持续看好。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都市智达372-5888。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家，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继续来听歌，给大家一首特别嗨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野蛮游戏》。这支《野蛮游戏》融合了嘻哈、饶舌、old school 以及复古 disco 等各种音乐元素，加上宛如电玩般的节奏，穿梭在多变的曲风里，让《野蛮游戏》这首歌充满热闹欢乐的音乐体验。而蔡依林呢，也用她的嗓音精准地诠释出了整首歌的精神和风格。一起来听到蔡依林带来《野蛮游戏》。 老鼠是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是摆了被糊涂，小赌好赌，想爱人别怕苦，盲目嫉妒是在人生自古，不知不觉其实你已实现，眼睛的世界眨眨两遍，如果不想每天因为信念提高警觉，快转化你的双眼，伪善的脸你要冷冻的不变，开始危险眼泛滥是信念，宽大的肩怎么会不对，方便的眼长长的流变， 野蛮游戏 没人没生面， 野蛮游戏 不动心教练， 野蛮游戏 快勇往直前， 就算对错难免 都值得纪念， 当个第一次美的人生 留下你那点别经不愿， 来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飞轮 满脸的泥土是白的被糊涂，小兔子好兔想爱人别怕苦， 飞轮 盲目的嫉妒是在人生自古， 女人不会乖乖等着祝福，轻易认输很难得到幸福，有人微笑就有人会哭，义无反顾是你唯一结束，不要害怕路上有人会满足，老天故意要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鼠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可忍受对我黑着脸，只要你还在我面前，宁可相信那热爱枕边，只是想听那声道歉。我想你也该不妥我们曾经的爱，为了谁留恋？能原谅的人，抱怨不要一个人，挂念不忍心让你以后没有我来让你讨厌。想说再见，多希望说得出再见，只能答应你，在我有生之年，早晚会说一遍。宁可爱到只剩下怨念，就像聊天那样缠绵，宁可相信我们还在乎，才懂不懂看不顺眼。我也不想每次翻了脸再翻了肩，依然要拖 是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 一个人在镜子前，有个人在心里面，想打断你说的话，念一遍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夜，明明约好了三点，电影还吃现早点，时间看我带 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然后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握你的手瞬间别说为了触电，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必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知足还是昨晚，有你就是方向，三点店里还吃现早点，时间看我的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握你的手瞬间别说为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必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迟早还是昨晚，你就是方向，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迟早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莫文蔚，叫做《溜溜的情歌》，取自她的专辑《回味》。这张专辑为什么叫《回味》呢？是希望借此让大家回味美好的往昔。这张专辑以翻唱老歌为主，除了打起手鼓唱起歌之外，还重新演绎了周璇的《月圆花好》，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和邓丽君的《风从哪里来》等等的经典歌曲。此刻我们听到的叫做《溜溜的情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 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那着玩，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把你忘对忘，相爱却真不在场，溜溜的时光，再麻烦你受伤，没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船上， 情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紧张。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个那友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流流流的时光。 一段时间的夏天特别喜欢听阿牛的歌，听一听阿牛的小情小爱，浪漫一下，让阿牛的大情大爱率性一下。阿牛唱歌给你轻松的感觉，简单一些，不思昨日事，怎想桃花开呢。春天到了，我们顺其自然吧，一起来听到阿牛带来春满桃花。 那年夏天他说过，爱你的苦，喜欢你胡闹，总穿上花白的牛仔裤，学他的帅，跟着他乱跳。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关系，还是犯了流星。今年夏天他不再爱你，却送你一条花花的裙。裙摆摇摇像女孩的笑，原来他怪你不会撒娇。裙摆摇摇我突然开窍，我爱你也不懂花巧。你是否还记得我说过，爱你的苦，喜欢你胡闹，我喜欢看你穿牛仔裤，有一点帅，有一点点笑。好像他送给你的花裙，你在哭，你在默默哭泣。你有你想矜持的温柔，只可惜他已换上新衣。裙摆摇摇像小鸟，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坐在大街上没一笑，忘了忧伤。让风吹起你的裙摆，自由飞翔。裙摆摇摇像小鸟，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裙摆摇摇像小鸟，我还是喜欢你这样胡闹。裙摆摇摇蹦蹦跳跳，我撒掉它和所有烦恼，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 说什么？请你看看我。 说什么，听你问问我，春风的对手不说什么，让我靠在你的肩膀，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让我睡在你的宽阔。 海连天走不完恩怨。

我爱你。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中之华丽，就在我的耳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我出现在我眼里。 健康小常识分享给你，身材不走样可以更长寿哟。维持好的身材呢，不仅让人魅力加分，现在它有了新的理由，使人更加的长寿。美国哈佛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如果你能够常年保持身材适中，长寿的概率将更高。这个结论呢，是研究人员对8万名的女性、3.6 万名的男性开展了长期的跟踪调研得出的。管好体重是人一生的必修课，听歌同时不妨来运动一下。 哎，马静哥， 哎，呀，心情不烦了吧？ 不烦、哎。 我打电话给我， 什么消息？ 没有了。他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哈哈，太好了！ 我跟你讲，他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真的吗？ 多少？ 等于几样？他说等于14。 他们两是不犯借口，安抚老婆的好借口。每一次当我出了纰漏，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你是我的护盾，好过战争梦，账号密码我都有。变光了99，还问有没有起步传来收不到。既然是胜利，不必讲道理。是没事就混在一起，既然是兄弟的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的运气，叫大女人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做人彬彬有礼，我一定稳稳打拼一地。 没事，他说他很想你。 你是我 EQ 不休，会解我情绪的怀旧。 因为我们认识太久，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 对， 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上天下海一起走。陪我皱眉头，我为你拍手，好朋友全年无休。既然是兄弟，不必讲道理， 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 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的运气，叫的女人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已经27， 对对对， 好牛不能带红旗。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越久就会越醇厚。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可能要杀你灭口。好朋友就是不折不扣，生命的合作。

期待下班以后能和几个真心朋友吃着烤肉喝着啤酒，一起说说笑笑，讨论着明天的理想。你为了什么要求着每天把存下的钱都存进开心银行？累的时候卸下包袱好好大睡一场，夜深了的时候他就躲在小小角落蒙上棉被大哭一场，擦干泪水以后还面对明天的阳光。他的梦想能在这繁华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扇窗，他的梦想简单而不奢望，他的梦想能够照顾爹娘娶个漂亮的新娘，他的梦想，他的梦想、yeah。 或是这个世界上有钱都买不到，如果你真想要，我教你这样做，失落了别难过，灰心了别堕落，伤心了还有我陪在你的右左。 没有什么要求，就每天把存下的钱都存进开心银行。累的时候卸下包袱，好好大睡一场。